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晴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晚上8点钟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我是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浩洋，大家晚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同关注以下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送出的将会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那您将听到的是股市收评， A 股今年首周开门红，地产股带领沪指取得了6连阳。另外呢，也会关注到央行今天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连续关闸10日。还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在微信方面啊，微信开始规范非固定收益类的投资产品。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也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和热点的板块。那么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中美大都会的资深寿险规划总监张丽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新生儿如何购买保险的问题。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就多个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进行分析，例如公务员家庭要不要买亲子商业险等等等等。另外呢，在今天还有一条新消息跟大家说啊，您现在可以跟我们的节目实时保持互动了，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关注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怎么关注呢？就是搜索财富大搜索这5个字的拼音全拼。对，在微信上不是可以加各种各样的朋友吗？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怎么来关注，就是把财富大搜索这5个字的拼音输入进去，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在直播节目当中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了。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一起进入到财经风云榜。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讯息。今日收评呢， A 股新年首周可以说真的是开门红，地产股带领沪指取得了6连阳。5号的时候早间开盘，区块链板块受到了外盘个股的影响大幅走强，另外啤酒板块也受到了提价刺激，表现非常的活跃，指数整体是横盘震荡。午后呢，指数开始走弱，盘面上仅房地产板块表现的比较强势， 截止收盘，沪指涨 0.18%， 深成指涨 0.01%， 创业板指涨 0.38%。 另外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香港恒生指数今早高开，随后呢快速回落，之后又重拾涨势，在午后震荡走低，尾盘重返的涨势，然后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涨了 0.25%， 报30814.64点。其实从盘面上看，内房股上涨了，万科企业收涨 6.38%， 龙湖地产收涨 6.36%， 融创中国收涨 5.34%， 碧桂园收涨 4.51%。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啤酒股走强，青岛啤酒股份收涨 10.82%， 华润啤酒收涨 10.36%。 另外呢，教育股也是呈上涨趋势，枫叶教育收涨 10%， 民生教育收涨 7.41%。 说完了几只涨势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快讯。深交所宣布，自从1月8号起调整两融标的股票范围。那么调整之后呢，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数量是425只，新增飞马国际和长盈精密。那么宏观市场上，央行今天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要连续观察10日。那么关于这样的一条，它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通知，央行给出的说法是，由于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可吸收金融机构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因此呢不公开市场操作。此外，由于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零投放零回笼，统计来看，本周累计净回笼是5100亿元。再来关注另外一条资讯，中国保监会今天印发通知，要在对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设立股权投资计划业务进行规范。那么这样的一个规范，它的主要内容其实是保险资金股权投资计划不可以直接或者变相开展通道业务，那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切实引导保险资金发挥自身的特色，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啊，微信公众平台今天也发了一条公告，这个公告说的是要规范非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类信息发布，并对实施诈骗骚扰的行为进行专项打击。那微信公布的非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股票、期权、期货、外汇、大宗商品、电子货币等本金或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投资产品。那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条消息，民航国内客运价格涨幅得到了规范。国家发改委、民航局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价格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规范每航季的运价涨幅，官方概念叫做无折扣公布运价。那么要求民航每家企业每航季上调运价的航线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上航季实行市场调节价航线总数的 15%， 每条航线每航季运价上调幅度累计不得超过 10%。最后呢，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股市盘面啊。这个股市盘面是地产板块虽然午后小幅回落，但今天全天表现仍然是非常抢眼的。荣安地产、泰和集团、沙河股份、苏宁环球、豫开发可以说全天涨停。租售同权概念全天涨幅靠前。此外呢，医疗器械板块午后也是小幅的走高。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的全部内容。那下面我们要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您好。 你好，主持人。 您好，请您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情况。另外，这也是在2018年的首周，您可以分析一下首周的情况，最好还可以给我们预料一下下周大概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哎，好的，哎。那么这个这四天开年以来四个交易日啊，这是连续收阳，这也是正如我节前所预测的。我说节前我的每周五写一篇新浪博客，也写到，我说节前太磨叽，节后有转机啊，就是上上 去年末写的。 节前太墨迹，节后有转机。 对对对，这个现在转机确实出现了。那么几连阳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我的这个一直的看法，就是股市的新常态，我总结了，就是双牛。啊，什么叫双牛？就是慢牛上涨和牛皮盘整。上一个台阶就是叫慢牛上涨，那么之后就会和盘整很长时间，不会这个一蹴而就，不会这个逼空式的这个上涨太多。 嗯， 啊，因为这个管理层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最早说的过的八个字儿，就是这个稳中有涨，涨幅有限。 没错、 啊、 没错。 这个所以说下周我觉得由于乖离率短期也高了啊，应该是进入盘整阶段了啊，又是横盘了，又该磨叽了。 又该磨叽了、 啊、上一个台阶就跟去年似的啊，去年全年整个才涨了200点。 对 啊，所以说这个目前指数涨得冲得太快啊，需要盘整。 是。 对于这个热点板块呢，我们看到这个本周这几天啊，几乎全是新面孔啊，新年新面孔啊。今天我写的这个博客也说这个意思。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地产板块应该说是涨得最好的一个啊，其次还有啤酒。 啤酒没错，没错，啤酒 啊，还有这油气啊，包括两桶油，这是各有各的原因啊。总结下来啊，基本上就是一条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开年这几天以来上涨的全是低位启动的，处于底部区域的，去年涨的已经高了的，反而滞涨或者说小幅回落啊，这个是初期要缩小一下这个剪刀差啊。那么这个低位的上涨的轮动的也非常快，包括这个前一两天的雄安啊，还有上海自由港啊等等，许多板块在轮动，但是持续性最好的还是这个，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低位，这是首要的一条，就是低位反弹在底部区域的啊。另外还有两条线索啊，需要大家关注啊，一个是这个国际的这个动向， 比如说国际动向， 比如说油价是一个，美元是一个，油价这个上了60了啊，那么这个会带动资源类，包括两桶油这个油气概念啊，有预测说可能会达到这个70左右这一波，那么如果成真的话，那么这个油气的这个相关板块还会继续上涨，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它的成因啊，成因一个是伊朗局势如果继续恶化啊，第二个当然也跟美元贬值啊，美元再往下走啊，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嗯 啊，所以这个是需要这个油气类的相关类的，包括金属啊，甚至于煤炭钢铁啊，这些资源类的都会，这个油价上涨都会受益，还有什么页岩气啊，燃气本来成本高啊，那么油价一上涨，那你这个就开始有点核算了吧？ 没错 啊，这是一个板块，这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关注这个油这个油价的是不是节节拔高。第二个关注美元是不是节节滑落啊？美元如果再这么滑落，人民币升值，这就跟说这个涨得好的房地产就有很大关系吧？啊。这个人民币的所有的资产也包括资源类啊，也当然也包括很大程度上包括这个地产类啊，地产类的这是第一大原因，就是美元的下滑啊。第二大原因应该是他们是这个市盈率都很低，是一个价值洼地啊，在目前这个公布年报前夕将要展开的前提下，一个是业绩好的，业绩增长的，一个是送转的，这两条主线是在每年年报期间需要格外这个注重的板块。另外一个好像是房地产销售啊，成交啊，有点回暖啊，所以这也促使这个房地产股上涨。 所以我预计下周啊，这我说的这个都是还有一个涨价啊。什么叫业绩改善？其实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涨价。为什么啤酒涨得好？啤酒也开始涨了，而且跟着这个白酒的，它十来年没涨了啊，所以开启了涨价周期。所以这个一个是低位，一个是涨价体现在业绩上，一个是国际市场这个油价美元的动向啊，只有这个可能才能持续性好。所以题纯题材的，因为马上面临公布业这个报告了，你业绩差的也炒不高啊，炒高了一公布几分几厘，这也没法收场啊，这个主力资金不会替别人抬轿的。 嗯，这个刚才您讲了，就是包括房地产板块，包括啤酒股等等啊。我在这儿有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创业板块的，因为我们目前看到这个创业板块的站上1800，是不是会迎来一个转机呢？跟我们聊聊，比如说下周这个创业板指数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其他的变化？ 创业板应该是越是你看这两天大盘涨得比较凶的话， 站上1800了。 是就是。大盘这个主板涨得也比较凶的话，那么也显不出它来。如果进入盘整期，就是短期看，比如说主板指数、主板大权重已经开始歇菜，开始横盘，那么创业板小盘股就是这个更会突出一点。而且今年前年，我认为创业板的机会也比去年大得多，因为这个每年都是风水轮流转。你是去年的涨幅最高的是5100050，涨了25%，完了深圳沪市主板涨了10.5%，创业板跌了沪市主板涨了6.5%，啊，这个创业板跌了10.65%，所以这个跌的这个啊，那么今年就会有所扭转。 那 长期看， 那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说是这个超跌的这个创业板、高成长个股仍然是我们这个重点关注的对象呢？ 差不多吧。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一个是它超跌，另外一个可能从这个送转这条线索来讲，那么主要体现在中小创里边的小盘股、资金股，所以这个也会成为一个这个年报公布期的一条主线。 那我们再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低估值是不是仍然大有可为？这个消费板块这个部分细分领域在2018年的走势，我觉得挺值得期待的。但是您刚也提到这个白酒啊，其实包括这个白电等这样一些龙头白马，前期我觉得已经积累了较大的涨幅了。那比如农产品啊、食品加工啊这一块，是不是它的这个消费品配置价值也会凸显出来呢？ 是，一线的确实去年涨得够高，那么可能是涨速就会放缓，这个另外这个二线的，就会有所补涨啊，或者说你比如说像这啤酒这个，就又开始补涨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消费类的，它这个特点啊，我这一直说是这个，我把3500只股票分成三大类，一个是周期类，一个是消费类。一个是新兴产业类，我认为都能够囊括进去啊。消费类的特点就是45度角，它是长期走好的啊。周期类呢，那是上下的大过山车啊。那根据经济周期啊，比如说这个眉飞色舞，但是只有经济周期出现好转，那可能10年20年一个周期。过去就是10块涨到100，完了跌到10块再涨停，那是大周期股。还有一个新兴产业类，新兴产业类就是小过山车，可能呢有点题材刺激，涨个2-3倍、1-2倍，完了又有所回落啊。只有新兴产业类的品种能够达到量产的，有规模效益了。你比如锂电池，现在是看得见的啊，这个新能源车，这是在逐步增长过程之中啊，快速增长过程之中，量产了以后，它才能够走出长线的行情。所以这三大类各有各的特点，你要拿着消费类，你就要有一个长线的打算。 没错， 因为消费类它就这个特点，大盘涨的时候它还不怎么涨，只有平衡式或者走熊了它才涨。那平常它也拉不了涨停板，你说茅台什么时候拉过？啊，但是它日积月累，常年涨幅是，45度角或者30度角上涨的。 嗯， 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这个听众给我们发来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预判。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本周行情太好，下周的这个行情有可能堪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这个股指六连阳，涨到让人觉得有点恐慌了，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让人觉得很莫名其妙。对大盘的这个分化好像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指标股也没有人卖，垃圾股也没有人买，结果导致这个大盘连续这个缩量阳线。那市场呢近期那个指数拉得也太急，所以大家对于下周都有一些担忧。您关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怎么看？ 我认为啊，这个现在这个态势啊，就有点小逼空的行情。 嗯 啊，就主要是可能是由于转过年来这个资金面，顿然这个缓解啊，年底结账这个因素很重要。这个没有系统性风险，大家不要过于担心。这个系统说又跌，又跌多少是吧？这个我向来认为，这就是应该是慢牛啊，或者是盘整啊，涨你也别指望它能窜多高啊，窜多高指标股也会给你拍下来的啊，也不会让你这么一阵疯涨。跌更没有多大跌头，因为现在刚调整完。这一波刚上来，所以说系统性风险几乎没有多少，就是说还是我说的，常年以后可能五六年、六七年都是我说的双牛， 好、 慢牛加牛皮盘整，慢牛上了这几天该牛皮盘整了。 好的，好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再见。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好的，连线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股市大家谈。我们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中美大都会资深寿险规划总监张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展开讨论的话题，因为我们也是新年伊始嘛，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新生，所以就会额外的关注到新生这样的一个词汇。那今天聊的就是新生儿如何来购买保险。我相信这个也是面目前对于很多的这个家庭，特别是父母来说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张力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刚才的形容您觉得对吗？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家庭就特别关注到这个小孩，自家的小孩的这个保险这一块。 其实这是跟东西方文化相关的 啊。 中国人呢更关注孩子， 是 父母往往呢把自己丢了 啊。对，这个确实是，就是总是关注到自己身边的人，从而忽略了自己。 对对对对， 这个也其实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奉献啊，或者说怎样的一个美德啊。 对，中国人的美德。 对，但其实在国外不是这样，是吧？您的意思是？ 是的。 就大家可能平常在就是具体讲到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关注到，或者说特别的关注到自己这一块。 没错没错。 嗯。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新生儿购买保险，包括购买什么保险，买什么合适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嗯， 那么首先我要跟您聊的这个问题就是，就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就很有可能我们从超市出来，就看见那儿摆一个摊儿， 对， 卖保险的。 是，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保险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是骗人的。但现在这几年其实好很多了，但是也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 是是是。 那我就想问问，这种观念它是怎么形成或者怎么养成的呢？ 其实知始而知未来嘛。其实在保险最开始是从92年个人行销才开始，在中国开始的。那个时候呢整个市场是蛮荒状态的。就是大家都没有人穿鞋。都没有人穿鞋。 对，这种形容。 对对。有个草鞋那就是鞋子了。 对对。 所以呢其实支一个小摊，不管是在马路边在超市门口，就会有人来上来主动来咨询。所以在那样蛮荒时代，什么样的形式都会有。 就是那时候市场还没有非常的规范，就是各式各样，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幺蛾子在里面出现。 对，就是就相当于我把就像洪水会来，那我随随便便各个盆儿就能把它水。 对，因为那个需求是很大的， 是， 所以大家有这种购买需求，所以当时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大家都会，这个小摊也会去买。 所以也是因为当时这个市场相对来说比较混乱，所以给一些想要购买保险的人，他就产生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在计划经济之前都是国家全部来管嘛，商业保险呢也是觉得我相信，我就去做了。而那个时候主要以人情的销售方式为主，那因为你信任我， 对 ，OK， 那你买一份吧，就变成这样人情的。所以他对于保险，对他对于保险条款，他买的什么？他的保险责任是什么？他当他发生风险的时候，什么样是可以理赔的，什么是不可以理赔的？往往客户都没有看到这么细。 他明晰度其实没有那明确度没有那么高。 是的，是的， 嗯。 而且在整个保险销售过程中，对于保险从业人员的整个综合的一些素质，那个时候也并不高，所以给客户来讲解也不是那么清楚。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他不要太清楚。他就是比如说我要这个你能不能给我 啊，对对对， 你会跟他说，你说我其实我不但能给你这个我还能给你别的，他说你不要给我讲别的，我就要这个你能不能给我，对不对？ 是的， 是相对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板块他自己要求首先不高，其实他另外一个明晰度也不高。 是的， 那现在就会好很多。 没错没错，实际上现在我们的保险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和知识点已经写到小学生的课本里面。 嗯， 所以等到零零后嘛， 零零后， 对零零后，其实今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日子， 是是是， 晒18岁的照片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的朋友圈里就被18岁就是 已经刷屏了， 刷屏了， 对， 所以呢，零零后现在已经有人在工作了， 嗯，那。关于现在的这个保险怎么样，或者说我们具体到讲怎么样跟大家来选择一些这个婴幼儿的这样的一些保险产品，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段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具体的详细的聊一聊在现如今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关注新生儿保险这一块的一些问题。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行，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拍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晴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二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晚上八点钟到九点钟，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嘉宾是来自中美大都会的资深寿险规划总监张丽。那我们要一起展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保险。那这个保险具体讲的是新生儿如何购买保险。张丽，欢迎你。 好，主持人。 嗯，那上半时段我们大概说了一下这个保险之前可能我们遇到的一些局面哈。 嗯。 现在不一样了。那下半时段我们就直接就问题开始来聊了。 好。好的， 对吧，我们直接单刀直入。既然今天 我喜欢这种单刀直入。OK， 今天既然讲的是新生儿保险， 嗯， 那我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新生儿保险它都有哪些产品，那现在买的比较多的它又是哪一类呢？ 其实啊，这是一个对于一个刚刚生了宝宝的家长们最喜欢关注的问题。 没错， 那我先不回答你这个问题。 哦，先卖个关子啊。 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啊，从保险角度来讲，保险保障的是什么？ 保险保障的是什么？ 对， 保障的是受保人的，无论是这个权益，还是包括保障的是受保人的这个，如果是寿险的话，那肯定包括他的身体健康。 嗯， 我觉得我这么回答，可能连及格的分数都不够吧。 你没有见过这样的嘉宾吧？上来先问主持人。 但是很好，我觉得很好啊。 是这样子，其实从保险的角度来讲，保险是保障这种经济来源， 保障 家里面的经济来源，它的状况，它一旦发生风险的时候，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观念我真的还是需要消化一些。 嗯嗯，实际上，你当风险发生，不管是什么样的风险，那资金中断了，当资金中断的时候，会对家里面的生活贷款各项的问题，包括孩子的教育费用，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在保险这块，当客户，我的所有的客户都会上来说，哎，我想给我的小宝宝买份保险。 嗯， 我都会问他，我刚才我问您的那个问题，你怎么看保险的？实际上保险是保障那个经济的来源的。 哦， 是父母。 哦，明白了。就实际上我们通俗讲，就是虽然说我们作为父母在给孩子买保险，但实际上最应该被保险的是我们自己。 是的，是的。其实保险就是当不管是疾病，不管是意外，不管是这种突发的事情来临的时候，家里面的生活不会因为这些事情的来临影响到。 这才是保险的真正意义。 是的。所以说当客户问到这个问题，我首先说会把这个问题来去复述一遍。 嗯， 之后当保障住了这些经济来源，比如说爸爸也好，是妈妈也好，之后我们再会考虑新生儿。 所以今天虽然您发了一个问题，那孩子需要买什么保险，那我先把一个概念先有， 明白， 先大人后孩子， 这是正确的。 就像我们在飞机上当突发事情来的时候，空姐第一告诉你那个面罩要先给大人， 对， 大人 自己戴好了， 对，自己戴好了你再给你的孩子，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的， 明白了，明白了。那现在可以说一说了吗？就是当我们对自己有了保障之后，关于自己的比如说孩子，我们应该比如说目前都有哪些产品，或者说着重哪一类。 对，实际上孩子跟成人是一样，只是多了一两项而已。对，父母就是成人，他疾病那个就是保险分为原来我有一堂课叫人生的七张保单。OK， 我其实我在这里我一说的时候，你把成人的和孩子都知道了。 行，我听听。 第一，意外险。 意外险。 对，当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当就是刚刚初入社会，意外风险是要第一个保障住的， 要考虑到的。 对，第二个是疾病。 疾病。 对，不管是说是门诊住院这些小的问题，还是说大到就是我可能影响到我3到5年都不能工作的重大疾病，这是疾病类型的保险。第三类呢，意外疾病之后呢是孩子的教育险。 教育险。 对，会给孩子准备一些教育金。 这个是专门针对孩子的。 孩子的。孩子的。还有我们成人的就是寿险。 寿险。 对。 这是四个了。 哎，对。四个。还有孩子的医疗险。刚才说的孩子教育险和孩子医疗险。 孩子的医疗险。 对。这是五个了。 五个了。 第六个呢是养老金。 养老金。 对，当我们把现在的事情照顾好之后，那我们其实我们真正的工作年龄也就20年到最多30年。那我们要养护自己到80岁，还要养护到孩子的成年，所以这一段时的养老金也是要做准备的。 明白。 对。这第七个呢就是资产的传承。 资产的传承。 是。资产的传承和保全，这是第七张保单。所以人生有这七张保单组成的。 是， 对， 这实际上我刚也关注到，在你讲的这七张保单当中，可能有两个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孩子的，一个就是教育险， 对， 教育金，教育险，另外一个就是医疗方面。 是的，孩子医疗方面的。 那是不是比如说现在我们考虑到的，或者说我们目之所及能看到的这样一些关于新生儿的保险，它主要就是这两类。 是的，是的，还有孩子的意外险。 孩子的意外险。 是的。 那在这些产品当中，目前我们来看，买哪个的比较多一些呢？ 哎呀，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给客户规划的时候呢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叫保障全面。 保障全面。 对。第二个原则呢是保额至重。 保额至重。 对。 您给我们大概解释一下这两个。一个保障全面，一个保额至重。 对。其实不是说我买一个产品两个产品，实际上我是要全面考虑到我们的人生的风险。我们经常讲要五级风险图。第一级就是门诊。 第一级是门诊。对。 门诊，对吧？对。第二级呢是住院。 门诊住院。 门诊住院。 是不断升级的。 对，不断升级。之后呢第三级呢是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 对，大一点的疾病。再升一级呢是意外。意外的风险。再升一级是残疾的风险。再升一级是身故的风险。所以它是随着风险越来越大，概率越来越低，但是风险的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那费用的话呢也是从低到高的。 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门诊这个级别，费用是不断的也是在生长。 也在生长的。所以根据五级风险图，那我们所有的风险在这里面要够全面，要去涵盖到门诊、住院、疾病、意外、残疾和身故。 就是我们不能有断档，我们必须就是从头到尾都给它能包括在里面。 对对对，之后就是风险类，之后孩子再加上他的教育金，这就保障就全面了。保额至重什么意思呢？就当风险来临的时候，这些保险公司赔给你的钱是足够的。 哦，保额至重是这个意思。 是是， 就当风险来临，我们这些是足以应付的。 对，就像我们小朋友，如果说一个新生儿，基本上几千块钱就可以保到100到150万这样的一个保障。 嗯， 这个保障额度是对孩子是 OK 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现在具体讲，比如说，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应该给孩子买保险？包括您刚说到这个轻重缓急，我们这里来区分的话，应该买什么类型的保险比较合适呢？ 从轻重缓急来讲， 嗯， 保障类的是第一位。 保障类的是第一位。 对， 嗯， 就跟家里面的聚宝盆一样，你要把那个漏水的洞先补上。 嗯。 之后呢，咱们里的教育金就像聚宝盆里的水，你可以不断的往里增加，不断的水位增长。但如果说你一个洞没补上，就算你上面再多水，有一天它会漏掉。 明白。 对。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那七张保单当中，可能我们首先要关注到就是它的医疗这一块。 嗯。 然后其次是教育这一块。 医疗意外。 啊，医疗意外它是算在一起。 它算保障类的。 明白。 它算保障类的。 然后才是教育这一块。 是的，是的。 那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家庭应该给孩子买保险呢？是应该都买呢，还是说有区别的？您觉得？ 你觉得什么样家庭不需要买保险？ 那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对，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但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对于保险有足够的认识和理解的话，你都应该会去给孩子买一份保险。 实际上，我们随着现代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我们的房子买了，车子买了。更我们把现有的生活保障之后，我们会考虑到未来，所以所有的，只要你爱你的家人，你都需要给自己和孩子买一份保险。 嗯，明白了。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保额，我们应该如何制定？这个豁免附加险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OK， 嗯， 很好的两个问题。保额呢，实际上我刚才根据五级风险图门诊啊、意外啊， 嗯， 还有这个重大疾病啊，根据这个类别，那我们一般会给客户，就是小朋友，比如小朋友我会涉及当，比如重大疾病，举这一个例子， 嗯， 那重大疾病来临的时候呢，比如小孩更多高发的一些白血病，你像在天津有一个血液医院，是中国很大的这样一个血液中心， 嗯， 医院里面一半的病房都是8岁以下的小孩。 一半的病房都是8岁以下的， 是是是，白血病。 嗯， 那另外一半是其他的，是成人或者老人。那你想想，就是这样一项疾病在儿童的高发率非常高，那所以说呢，就是这样一个疾病来临的时候，应对它我们需要多少资金？因为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北京的啊，会有一老一小。 嗯。 一年几百块钱，他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 就是在办社保卡的时候。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社保卡报一部分， 嗯， 商业保险报销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这个疾病来的， 嗯， 治疗一个，比如说像白血病这样的疾病，你要花费多少钱？那基本上在国内基本上200到300万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我家的阿姨，她也给另外一家在做阿姨。那个家里的小朋友就是得了白血病，所以现在常年在厦门，因为北京有时候空气啊或冷啊热啊会感冒，他常年在厦门。一旦在有个风吹草动，比如说感冒了，或者说有一点点着凉，就赶紧坐飞机回来去儿童医院。所以这所有的费用里面全部算在这个叫我们管它叫医疗费用。 哦，这都包含在内的。 其实都包含在内，并不是说因为你这个疾病去医院治疗的费用，这是一部分，还有不在那里面的，比如说保养品， 嗯， 比如说往返的这些 路费啊， 路费，对对对对，还有很多很多，包括我原来有一个客户，他小孩今年应该是5岁了， 嗯， 他孩子是1岁9个月的时候得了神经母细胞瘤，在国内做完手术。之后要去新加坡做了4期的这种免疫增强的治疗， 嗯， 现在孩子5岁是健康的，但是过程中前前后后花了370万，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来讲，因为医疗技术不断的发展， 嗯， 恶性肿瘤或者说这种大病已经变成了比较费钱的慢性病，并不像原来的概念里面这就是绝症了。多数是因为没有好的医疗治疗条件，所以现在其实我们随着 资讯的发达， 没错， 不光是在国内，有可能去美国、美澳啊，去日本啊，或者去新加坡啊，各个国家都可以治疗，只要资金够。所以说，你问我说这个额度怎么来设计？说如果在国内，其实100到150万就可以在治疗费用里面。 嗯， 那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再好，可能需要300到500万的保额， 这都是可以的。 是的， 嗯。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些问题啊，包括本来还想问您一个重疾险和教育怎么来衡量二者的重要程度，其实在刚才您的这个讲述过程当中就已经涵盖到了这样的一个点。那我接下来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嗯， 我们先讲一个这个案例啊，有这样的一位也是找到我们来咨询的这样一个朋友，她丈夫是一个公务员，她是一个女性啊，她丈夫是一个公务员， 嗯， 医疗可以报销，她是一个白领， 嗯， 医保部分报销，然后呢有两个孩子，老大是2岁，老二是2个月，他们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但是有朋友推荐买这个亲子保险， 嗯， 就想买一份性价比比较高的保险产品，那就想要问一问，比如说他这样的家庭有没有必要给孩子买一份商业保险啊？如果要买，推荐什么保险？ 还是刚才说的， 嗯， 首先呢，他要把自己保障好，这个， 嗯， 这个公务员的爸爸和一个白领的妈妈， 嗯，没错， 首先把他们俩自己要保障好， 嗯， 因为两个孩子都这么小，他们是家里面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说他们自己要保障好。之后两个小朋友的商业保险类型呢，就是他们要配叫亲子保险啊， 嗯， 亲子保险很多人说，哎，配亲子保险实际上是为了用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名义来说配给大人买保险，实际上没有所谓的亲子保险， 嗯， 更多的是说保费豁免功能，在保险公司里叫保费豁免功能。 保费豁免功能， 就是，对，就是投保人父母，被保险是孩子，当父母发生了疾病或者身故的风险的时候，保费不交了，孩子继续拥有保障。 哦，就保费不交了，但这个保险其实并没有中断。 是的，是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保险里的功能，在保险公司里面任何产品里面，它都可以附加上这样一个功能。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所谓的亲子保险。 是的，是的，嗯。 那比如说他们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情况，如果说要您来推荐的话， 嗯， 买什么类型或者哪个具体品种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会比较合适呢？ 对于这样的家庭来的话，根据刚才五级风险图， 嗯， 首先他要门诊和医疗， 门 诊和住院， 嗯， 门诊和住院部分先要保障住。第二部分呢，就医疗型的。第二部分就是重大疾病类要保障住， 嗯， 那但是对于小孩来讲的话呢，并不是需要保终身的重大疾病，因为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发展，可能10年后或者20年后有很多大的问题都变成了 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就像很多年以前的肺结核，那时候得了肺结核你就是绝症了，但现在开一些可能开几百块钱的这些药品， 嗯， 这个病就自然治愈了。如果说你当年买的保险说治疗肺结核了，实际上它已经不是重大问题了。 是。 所以对于保险来讲呢，基本上3到5年你要做一些调整。 啊，对，买保险3到5年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调整， 嗯， 根据你当时的状况来把你的保障做一个相应的调整。比如说， 嗯， 孩子才0岁。对吧，零岁就是1岁以内嘛，新生儿他可以先买一些到30岁就 OK 了， 嗯， 的保险，等到他成人了，18岁或20岁以后他成人了，可以给自己买一个跟成人相关的，因为小朋友的重大疾病的保险的条款和成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川崎病 啊，川崎病， 对， 嗯， 大人不会得，多数都是小孩， 是， 那如果你买的是终身的买一个川崎病，那可能到15岁以后就不再高发了，那你再买它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小朋友买跟小朋友相关的这些疾病类就 OK 了。 是，就有的时候不用一竿子支得太远，我们就阶段的来，阶段的来，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没错。 嗯， 还有之后呢，就是刚才说的医疗险、重大疾病还有意外，因为小朋友小的时候还好，但是说叫呛奶啊， 对， 或者是摔了呀，走路都不注意，那有的时候阿姨或者是老人没有看好，他们会摔伤， 嗯， 这种或者是 到幼儿园，小朋友互相推推搡搡， 对，磕着碰了的， 磕了碰了，这种概率会猫抓了，狗咬了，这种状况会有，所以意外险要给小朋友上上。 明白。 意外就意外伤害、意外医疗两项都要 OK， 都要给小朋友上。 嗯， 对。 好，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叫做小浣熊这个网友，他是目前是一个，他是一个传媒工作者。 嗯。 他说他们家的孩子呢，现在是半岁，刚半岁。 嗯。 他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儿童高端医疗保险。 嗯。 但是呢，大部分呢都有一个固定的门槛，比如说我们必须消费多少钱多少钱，往往都是上万哈。 嗯。 以上啊这一类的。他就问你，那这种高端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有必要给孩子来买呢？ 嗯，高端的医疗里面分，中间高端医疗和顶级高端医疗。 分中间和顶级的。 中间的高端医疗呢，费用相对会比较适中，在几千块不到一万块的这样的额度。 嗯， 它呢可以保障到国际部，就是三甲医院或医院的国际部。特需门诊到这一层，那。真正高端再往上的高端医疗呢，是私立医院和顶级私立医院，是两种的。那如果是小朋友来讲的话，比如说刚才你说小浣熊一万块钱左右的保费的话，它是一定是有门槛的。 嗯， 你想想一个小朋友在私立医院，比如说某某， 嗯，对， 某某家， 就北京的很多的 北京私立医院，他去看个感冒，基本上在5000到8000块。而小朋友在2岁以上得这个支气管炎或者是 感冒啊， 感冒对 很常见， 非常常见。所以说，而且家长不愿意去三甲医院， 对 儿童医院，据说儿童医院不是给北京人准备的，是给长江以北的家长准备的。 就是、在那儿的这个患儿会比较多， 全国的患儿都会去北儿童医院， 包括很多交叉感染的情况，也是大家考虑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所以说他们会选择私立医院。那这些医院的相对费用就很高， 嗯， 那都希望通过一张保险来去解决。 那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比较，就是分中级和高级的这个高端保险， 嗯， 那这个高级这个高端保险，它是不是也囊括我们刚提到的中级高端保险当中所囊括的这样一些医院？ 是的，是的， 也都是包含在内的。 它那边的就没有起付线，没有起付线，就是零起付， 嗯， 那它的费用相对就会就比这个有起付线的高。 大概高多少？就是两个级别大概之间我们差多少？ 3到4倍， 三到四倍 是， 明白了 是，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买保险开始关注，开始了解，然后他们喜欢比如说到香港， 嗯， 或者到其他的国家甚至去购买保险， 是是是， 那这样的一种方式现在出来了之后，包括香港那边他们在这个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内地的家长推出了内地续保费的一些办法。那这样的一种方式你觉得是有必要的吗？就比如说我们去到香港啊，或者甚至去到国外给孩子买保险。 其实就我给家长的建议啊，包括我们自己成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人在哪里，医疗险在哪里。 人在哪里，医疗险在哪里。 对，比如说我经常在国内我工作生活，那我的医疗险要放在国内。那我比如说我的孩子去美国上学，那我再买一个国内的医疗险就不合适了。 是啊， 我要买一个美国的医疗险给他，因为他在那边感冒了发烧了，去理赔起来会比较方便，语言啊包括手续啊各方面都很方便。那如果说你人经常在国内，那买的是香港的或者国外的保险，他理赔起来会非常复杂，甚至于说我的一个朋友他买过国外的，基本上2个多月这个理赔款还没有到，而且理赔款他要在香港要开个账户，开好账户之后才 OK， 那这个就很麻烦了， 就是比较复杂， 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买保险的目的是说方便，当风险发生的时候理赔，对吧？那既然是这样的想法的话，这个繁琐起来，甚至说觉得哎呀太麻烦了，就不要了，啊，很多家长是这样子，那你的买保险的初衷就忘记了。 是，其实我在理解，就是很多家长他之所以要去到比如说是去香港或者去国外，他去购买这些保险，可能他会认为哦，这样的一份保险有比如说我们内地啊没有的这样的一些优势，他可能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他就觉得哎，比如说香港的这份保险它里面有一个条款，哎，在这个内地他就没有。那实际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方面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他也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但如果说其实你来看到我们国内很多家，包括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中美大都会的，它其实它在保险的这个类别上其实跟香港啊包括国外的一些没有太大的差别，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类别上没有差别， 嗯， 但是在有还是有些差别，因为在中国市场和香港市场，它在保险监管是不一样的， 监管是不一样的。 对，中国保监会的监管呢，是更多的监管，就是因为保险公司更大嘛，它保护的是更多的是保护的利益，就是客户的利益，而在香港呢是保监，但是香港的保监会的职责呢是维护市场的公平性。 明白了， 所以这个。两个监管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因为香港那边的保险市场也100多年了，它会比较成熟，所以它只要保持行业公平性就好了。所以中国你在这个里边生活，那你实际上要配一个国内的保险。 嗯， 我也不是说客户啊或者听众不可以去香港买保险，香港很多有一些投资类型的产品是可以配置， 也是不错的。 是的是的， 嗯嗯。好的，北京时间20:55，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也非常感谢来自中美大都会的资深寿险规划总监张丽，谢谢你。 好，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新娘，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烛光照亮了晚餐，找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床单上铺满花瓣，拥抱让它成长，太拥挤就开到了别的土壤。感情需要人接班，接近换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的恶性循环。短暂的总是浪漫，漫长终会不满，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